各位观众好，翻到嚟新一季嘅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居错谷系短兵接嘅。咁啊，同我哋讲呢个有关车轮啦、轮子有关嘅久远嘅人类历史嘅题目咧，就系战队成员嘅。除咗我啦，咁啊小毛啦、加齐啦、Michael 之外咧，咁啊我哋一齐去讲嘅漫长嘅新一季之前咧，就必须要咧就听下大家新一季有咩感受啊、想法要同大家讲啊。咁啊，一人讲句咧。 讲啊，好啊，咁啊，真系好开心可以翻到嚟，可以继续历史系咁话啦。咁啊，历史嘅嘢就唔系一时三刻嘅，系咪？最紧要就长讲长有，我哋讲得开心，你哋又听下畅快，咁 OK 啦。 嗱，咁我嘅寄语咧，就同我哋今日嘅题目好有关系嘅。咁可能我哋选择呢一个题目开季咧，都有咁样嘅意思，就系轮子其实好大程度就系反映紧历史嘅巨轮喺度转动。咁但系咧。我哋系点样推动到历史嘅巨轮转动呢？咁点样为之前进呢？定系后退呢？咁我哋可能呢一集里面呢同大家去睇下呢，即系历史长远嘅发展，咁以至到我哋可以睇到个轮嘅转向究竟系咩回事。 希望顺住一个啱嘅方向啦，唔好变咗违反历史巨轮转动嘅反动啦，系嘛？咁麻烦啦。 咁可以旁臂挡车 系嘛？最紧要唔好咩呢？希望个辘喐得顺，千祈唔好行下甩辘啊！甩辘就烦啦，唉，真系。 嗱，咁我同轮咧就咁嘅感受啊。咁但系咧要讲嘅就系，我哋不嬲都系嗰两样嘢嘅。第一样咧就系内在嘅进步啊，就系希望咧就系，其实佢多少咧午夜广场咧就系我哋读书嘅札记嚟嘅，即系一步咧就读书，一边咧就去同大家讲。咁所以佢既系咧，即系同我哋人生嘅生命嘅历程有关系。咁但系同更加重要嘅，可能系同我哋内在嘅，即系对于知识本身嘅节奏同追求有关系。所以佢有啲嘅时候咧，佢未必同个世界有咩关系。我哋睇书睇到佢嗰度，就有感而发去讲。咁但系同一时间咧，历史嘅有趣之处就系佢嘅折射咧系好多元嘅。所以就算我哋譬如睇到车轮，突然间讲到嘢，可能咧对于观众嚟讲就系，原来你今日特登讲车轮嘅。但系坦白讲，可能咧就系好多嘅题目咧系我哋几年之前咧已经谂定。就想哇！我哋储好料咧，我就讲噶啦咁样。咁今年咧都有啲我哋可能已经谂咗几年嘅话题，譬如一啲嘅古灵精怪东南亚嘅话题啦，系、嘛？一啲嘅印度嘅话题， 即系落降头嗰啲系嘛？ 一落降头啦， 同埋外星人， 外星人 系啦， 外星人， 同埋大家都想讲好耐嘅外星人啦， 外星人。 咁我哋都未必会讲得到嘅。咁但系咧都但系有啲嘅可能嘅即系。好难解嘅历史嘅迷，或者点样嘅起源咧，同今日咧我哋讲车轮都有关系。不过先咧，等加齐解咗个题目先好嘛？ 好啊，嗱，我哋今日嘅题目咧系战斗气氛好浓厚嘅，咁就因为一个车战嘅场面，车错谷系居错谷系短兵接啦。咁居呢个字喺中国又有两个读音，呢个好得意嘅一件事嚟嘅。咁嗱，我即系再细节咁去讲之前咧，简单讲就系呢个诗句啦。其实我相信好多香港嘅。如果讀文科嘅朋友咧，佢哋都應該會讀過，因為中國文學裏面曾經一段長時間係必讀嘅《國殇》呢個題目，就由大詩人屈原咧去撰寫，咁就係描述楚軍咧喺佢哋好奮勇咁樣去對付佢哋嘅敵人。嗰啲敵人即係咩人嚟啊？咁係即係泛指係為國家捐軀嘅嗰啲英雄人物啦。咁呢個車作谷係短兵接就係即係講緊點解我哋揀呢個詩句咧？就係佢即係嘅講緊好激烈嘅車戰嘅場面。咁但係車戰場面佢嘅描述係好具體嘅，就係嗰個車嘅谷啊，就係嗰個車軸同埋個車輪之間接駁嗰個位置啊。咁佢哋原來車與車之間會撞。即係打到好好緊密，咁跟住大家想象下，企喺車上面去作戰，佢係用短兵嚟到去交戰，唔係用長弩啊、長弓啊，或者即係唔係用弓箭啊，或者係用長兵器嚟到去打，而係用已經用劍啊、用刀啊咁上下嘅一個短兵嚟去打。咁你可以想象到，可能就係個戰事去到好激烈嘅一個地步。 系啊，咁啊，即系呢个嚟自屈原嘅楚辞嘅《九歌》里边嘅国殇啦。咁就系其实成个《九歌》都系一啲祭文嚟嘅，咁啊，咁但系国殇好特别，因为佢祭嘅系一啲可能唔系神啊，系啲嘅即系死去咗嘅为国捐躯嘅人。咁所以其实喺 我哋讀歷史嘅或者讀文學嘅人都好想好愛好。咁其中有一個特別嘅之處就係、是、佢其中有一句就係埋兩輪係執四馬，或者埋兩輪係牽四馬體版本啦。就係、是、當時嘅車咧係四隻馬去拉動。咁你都見到就係早期嘅戰車嘅面貌係點啊？有所謂粗吳哥係披西甲，佢哋嘅武器係點啊？有射箭嘅場景啊。咁所以呢啲嘅部分你都見到咧，有一個確實嘅文字證據去證明當時啲戰爭係發生緊咩事。咁你嘅車輛嘅重要性 係。不過我哋今日講呢個話題嚟到開我哋季咧，其實對大家嚟講可能有一啲新嘅睇法都未定㗎嚇。就因為咧今日我哋講車同車輪嘅發展咧，可能好多時都係集中喺比較上古史啊，同我哋上一季有少少唔同。譬如上一季我哋好多時如果用歐洲史嚟講，就係中世紀前後啦。咁啊，如果係講中國史嚟講啊，明啦或者明清或者往後啦。但我哋今日講上古史，同我哋以往去睇大歷史有少少唔同，就係因為我哋以前會好多時都會注重一啲文字嘅檔案記錄啦。但今日我哋睇上古史睇車輪嘅發展或者演變咧，大家要留意住幾件事。因為咧，第一件事我哋睇上古史咧，同睇近代史有啲唔同。第一，我哋唔可以專靠文字，好多時都係要靠出土嘅器物。咁出土嘅器物本身就唔係文字，唔識講嘢啦。咁所以大家要加少少想像力喺聽嘅時候。第二件事要關注嘅地方咧，就係好多時啲出土嘅器物咧，我哋都係靠 carbon dating， 你要知道佢嘅年份。所以大家咧就唔好糾結於咧，究竟係公元前2300年咧，定2450年啦？啊，呢啲咁少嘅細節，因為大家都係估，冇人發精確。第三樣更加緊要咧，就係當時嘅上古史係冇一啲固定嘅民族嘅疆界，或者國土嘅疆界，或者主權嘅國家。所以咧，我哋睇呢件事或者個器物嘅發展嘅時候咧，我哋應該睇一個區域，因為呢件器物喺文化、經濟甚至乎政治格局嘅互為影響，而唔係睇咧嗰件事咧，究竟自古以嚟咧係邊一個發明先？呢、這個大家要記住去睇上古史咧，一定要留意嘅地方。 係啊， Michael 好啱，係因為其實我哋成日如果做近代史，我哋好多時有好實的的嘅 archives， 咁啲檔案其實真係寫到明幾時幾時寫噶嘛。你就算一份電報都有曬日期啦、嗯，但上古史真係唔可以咁樣睇。咁所以我哋即刻就去啦，就俾幅圖大家睇下先啦，就係、是、睇一個。而家現存可能係喺考古上面最古老嘅一個碌啊！我哋今日講車輪啊嘛，係嘛？佢話好榮幸啊，能夠成為新一季咧出第一幅圖嘅人，係、yeah. 啦 。幸運輪， 幸運輪。 呢個輪咧，呢、這個輪咧就係一個木輪啦，橡木做嘅輪啦。咁、就係2002年喺斯洛文尼亞考古出土嘅。咁佢出土嘅時候咧，其實唔單止呢個輪噶，輪嘅側邊仲有埋條軸噶。咁其實都係橡木做嘅，咁而根據呢一個考定啦，即係考古學家啦，咁樣呢一個輪嘅大概嘅製造年份咧，係距離而家5240年前，政府啦，政府一百年， 估計啦， 一定有啲政府噶啦，係啦咁樣。咁呢個輪特別嘅地方就係一個實心輪啦，咁、即係可以話我哋睇緊輪嘅輪子出現嘅時候咧，一個好原始嘅一個狀態，就係冇我哋今日睇到好似冇拎嘅。即係我哋冇覆嘅，冇呢一樣嘢，冇覆輪覆呢樣嘢， 冇錯。 咁其實就係一個完全實心嘅東西。咁我哋可以嘗試頭先 Michael 講得好緊要啊，就係、是、因為冇文字嘅記錄。咁呢個碌究竟出現嘅背景係點咧？究竟佢係咪就係呢個世界上真係第一個出現嘅碌咧？唔知。最重要嘅就係我哋連佢嘅功能都可能要靠一啲 imagination， 我哋要去想像一下。 係、啊。我哋借咗幅圖睇到第一樣嘢係佢係實心實木嘅一個輪子啦、第二就係佢嗰個軸係正方形嘅，所以佢個轉軸咧同嗰個輪咧就係同步進行嘅。咁你可以假定咧佢兩個碌咧就係鎖死咗喺嗰條嗰、那個車軸上面，然後咧就喺中間咁樣做轉動。咁所以佢嗰個結構係一個好簡單嘅，冇乜花巧嘢。後來講好多嘅部分嘅一個唔同。第二就係我哋話佢其實斯洛文尼亞就係當時巴爾干半島啦，即係佢只不過斯洛文尼亞掘出嚟啫，同今日斯洛文尼亞冇乜關係。 冇錯。 咁但係我哋話巴爾干半島出土幾件事咧，點解要值得講咧？就係、是、佢突破咗可能我哋之前一個經常會出現個論述，就係、是、因為我哋經典嘅車輪嘅論述咧，一般會同所謂兩河流域。即係裏邊咧，尤其係早期蘇美人，即係今日嘅伊拉克南部同埋科威特附近嘅，即係近住波斯灣海口一帶嘅一個早期嘅文明裏邊有關，因為佢哋裏邊有啲好早期嘅車嘅部件係掘過出嚟，咁所以大家都會見到就是、原來曾經可能美索不達米亞係一個廣為使用車輪嘅地方，咁呢個就係平時我哋會討論嘅一個論述。 系，不過車輪咧，其實喺人類嘅創科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或者好突破嘅發明，因為其實咧，你諗下車輪，其實係人類冇辦法參考大自然嘅任何生物或者死物 去想象到，而去发现到咧，可以用一个圆形嘅嘢而制造一个动力，我哋叫 rotational force。 嗯， 呢件事系冇办法参考，系完全创新出嚟。咁所以呢件事，你见到呢个轮咧，又唔一定代表佢一定系车轮，因为呢个轮嘅转动嘅动力咧，可以系爱嚟譬如爱嚟打磨啊， 嗯、 或者爱嚟做其他嘢，唔一定系打动，可以打平嘅。但系发现咗呢个 rotational force 呢件事咧，其实系一件好大件事嚟嘅。 所以其实 Michael 头先讲一个重点就系咧。嗯，我哋而家認知嘅見到一個圓形嘅東西，我哋好自然就覺得呢個一定係一個碌嚟。其實佢可能真係唔係一個碌嚟，即係其中一個講法就係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認為，其實輪子一開始出嚟嘅時候，可能我哋製陶啊，即係我哋鑄造陶器。 冇錯。 咁其實可能唔知邊位天才咧，突然間諗起，咦呢、這個轉轉下嘅呢一個咁樣嘅動能。其實可以用喺 transportation 上面，就變成一個運輸。 咁轉轉下， 應該都係外星人 落咗落地啊！落咗落地，所以哇，原來可以咁樣轉嘅。 咁所以其實我哋會發現就係頭先 Michael 講一樣嘢好緊要，就係我哋第一首先就係個輪究竟係點嚟嘅，因為冇模仿啊。 冇錯， 即係冇你唔會大自然無端有啲咁嘅圓形嘅嘢可以俾你諗到呢件事出嚟。佢、 嗯、 可能一個生造出嚟嘅東西，完全嘅創造。第二就係、是，佢原本嘅用意根本唔係愛嚟運輸，唔係愛嚟做碌嘅。但係邊個人可以將佢變成做碌呢？咁其實有好多唔同人類嘅智慧喺入面。 係啊，即可能亦都係唔少人講輪子係工程嘅起點，即係佢就係我哋做一樣嘢出嚟去解決一個問題。佢但唔係以咁簡單現成利用一啲 force， 譬如啲斜面啊，我哋可以用到公鋼就可以用到啦。但係車輪就係你係要由嘢一個整咗出嚟先可以去使用。 要用器物去製造啊， 係啊，即係你一定要係有個設計圖有個諗法，我哋要將佢變成一件咁嘅事先可以做得到。嗱，正話都有講到，譬如得意嘅就係，譬如無論係巴爾幹半島啦、兩河啦，或者係好多我哋話製圖嘅一啲垂直嘅輪裏面，譬如一啲喺當時富羅山即係伊朗嘅位置見到，其實都係嗰個地帶，即係話即係我哋叫做如果唔計斯洛文尼亞，我哋叫中央歐亞嘅地方啦，即係一個大陸內部嘅一個情況。咁你會見到當時咧，明顯就係大陸內部或者啲個廣闊嘅地方咧，係有一個對於車輪或者使用嘅需求喺度。 哇！你咁樣講法，我幾乎以為自己係 free rider， 你可以揸啲 唔使講嘅。第二節全節都係你嘅。 咁啊好，咁但係咧，即係我哋頭先開咗啲話題，我哋跟住第二節咧，要同大家講多啲嘅。首先就係嗰個輪嗰、那個谷同埋嗰個軸之間嗰個關係。方形、圓形其實大有學問嘅，咁並且個輪軸本身係會唔會轉動啊？咁啊，亦都幾多個車轆啦？我哋而家係四個車轆咁樣，即係嚟到去推動啦。咁係，但係兩個車轆、一個車轆、三個車轆，其實都有可能性嘅。咁呢啲咁嘅車轆嘅數量，我哋咧最緊都會同大家去講。咁啊，至於車究竟係愛嚟做咩嘅？即係輪同埋輪之間嘅關係，咁我諗都係一個人類文明好重要嘅話題。 係，見到新一季大家咁搶口，就好似執事馬四隻馬咁奔騰。咁啊，我哋下一節繼續慢慢繼續講落去啊。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上一節講咗喺即係上古時候好多嘅啲戰車輪嘅起源啊、車軸嘅起源啊，咁仲有啲技術嘅嘢咧，一間加齊咧，仲同大家慢慢分享。咁但係我哋可以見到咧，喺上古早期嘅情況裏面咧，車咧好快咧就成為一個戰爭嘅用途。咁成為戰爭用途嘅時候咧，亦都係大家花咗好多功夫去研發啊，去處理嘅一個部分。咁所以你會見到咧，當我哋處理好多同戰爭相關嘅部件嘅時候咧，其實係好多時係引申地討論緊嗰一個文明嘅最頂尖嘅技術係去到邊一度嘅地步。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到啲某一啲當時嘅戰車嘅技術嘅，其實已經代表緊當時咧最發達嘅技術係去到邊度，邊啲嘅能耐係去到邊度，或者嗰個文明嘅綜合實力去到邊度，都可以係咁樣去理解。 係，不過頭先你講話即係古文明啊，同埋上一次你都有講，即係喺即係歐亞嘅大平原啦，都想講下就係其實而家大家可能喺一啲教科書都仲會話一講古文明就係四大文明古國，但其實有一個係大家一路以嚟我讀書嘅時候，可能而家都係一個好忽略嘅文明，大家喺四大文明古國以外或者之間與邊緣嗰、那個叫歐亞大平原。其實我哋而家講車或者車轆，其實嗰個源起或者嗰、那個發達得最快嗰個時間咧，其實就喺歐亞大平原。歐亞大平原喺邊度咧？其實可以話由西至而家嘅烏克蘭嘅邊陲啦，一路由東一路經過俄羅斯，經過哈薩克，經過而家嘅新疆蒙古嗰一列嘅歐亞大平原咧，其實喺當時喺上古嘅時候咧，喺科技嘅貢獻咧，特別喺輪啦，就係非常之厲害。 我諗好緊要啊！你要有個好大平原俾啲輪啊！去發揮佢嗰個 速度啊，同埋佢嗰個承載嘅效能。如果你去全部山路崎岖，咁就做唔到呢件事啦。 係啱啊，即係正話阿 Michael 講嗰個嘢，譬如後來我哋一般去講啦，譬如話叫草原絲綢之路啊，即係話早部分咁，同埋咧因為地球嘅緯度嘅原因，高緯度嘅地方咧，其實個中間嘅距離其實唔係咁遠嘅。咁所以嗰條路咧，喺如果我哋平時嗰啲橫向地圖嘅偏見裏邊咧，就以為好遠嘅地方咧，其實嗰度好似高速公路咁嘅，喺一個好短嘅時間咧，已經可以由歐洲嘅嗰邊嘅大陸咧穿到去亞洲。咁所以對於當時嘅侵略者嚟講咧，嗰條路咧係快到不得了，咁去襲擊對方。咁所以無論是車輪、馬車甚至後來的馬在那裡都會發揮大有用途。 好啦，咁係時候要講翻啲硬仗啲歷史嘅史料啦。咁我哋頭先講咗好多我哋嘅意見。咁但係我哋要講嗰啲即係可能真正嘅，譬如時代嘅問題，或者係一啲技術嘅同車輪相關嘅問題。咁之前咧，我哋其實都有個諗法嘅。咁頭先 Michael 講得好好，就係我哋一向對文明嘅理解，或者對人類文明進化嘅過程嘅理解，就係河谷文明。就是非常之重要的，即係使到人類進步嚇，由一個比較石器時代去到青銅時代，再去到更加旺盛的更高的所謂文明發展的階段。咁但係咧，講車輪咧，其實呢個問題係讓我哋可以重新思考呢個咁嘅文明發展嘅範式咧，究竟係唔係合理，或者係會唔會可以作出一啲挑戰？咁點解我哋咁講咧？就係頭先阿小毛提到最早我哋見到車輪實物嘅地方就係斯洛文尼亞。咁斯洛文尼亞好明顯佢就唔係一個大嘅河谷平原範圍。咁點解會喺斯洛文尼亞會出現車輪呢？咁呢個我哋可以再大家仔細去諗點嗰個原因啦。咁但係一向傳統嘅論述呢，就會認為喺河谷文明，特別係譬如蘇美爾嘅兩河流域嗰個地方呢，由於佢哋城市嘅發達啦，佢哋技術嘅進步啦，以至到呢佢哋係最早可以發明到車輪呢種好複雜嘅要好多計算嘅，譬如點樣整個圓，點樣將個圓同埋個車軸之間嗰個力量係可以配合到，咁以至到個車軸係唔會喺承重嘅時候會斷裂等等，呢啲都係或者個摩擦力要可以掌握得好好，如果唔係個車轆就變咗佢摩擦咁大，個阻力咁大，咁唔係幫你省到力嘅一個工具嚟嘅喎。咁呢啲咁嘅考慮咧，我哋即係往往就會認同啊，應該就喺河谷文明發現嘅嗱。喺河谷文明可能出現到最先嘅車嘅可能性，其實都係有嘅。咁我哋今時今日就未掌握到好多考古發掘出嚟嘅實物。咁但係個證據係點樣呢？證據就係咧喺蘇美嘅文字上面咧，譬如喺蘇美烏爾城，我哋見到大概喺公元前3700年嗰啲佢哋嘅文字嘅記載，啲 cuneiform writing 裏面咧就有車嘅文字喺度。咁所以即係我哋從呢個角度嚟去理解咧，就係喺蘇美文明咧，佢哋喺好早期嘅時候，咁就已經係討論車或者描述車呢樣嘢。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嗰啲文字咧有個限制喺度，就係見即係除咗佢講車之外咧，或者係講車個數量咧，個文字嘅數量係比較少，即係佢仲係好似講多啲嗰啲工具係雪橇啊。嗰度轎，即係總之係用木條嚟到去減省摩擦力嘅，即係嗰種拉動嘅工具。咁但係咧，即係真正可能係使到我哋見到車點解會係挑戰到呢個河谷文明佢係可能係最高嘅狀態嘅一個講法咧，就是、因為我哋見到早期關於車嘅考古證據咧。咁除咗文字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實物證據，譬如咧如果有啲文明，佢哋雖然文字冇咁發達，但係佢哋可以用圖像嚟表達車。咁而啲圖像就喺佢哋出土到嘅器物裏面，即係咁係會點樣回事咧？嗱，我哋而家譬如我暫時我哋見到最早嘅考古證據就係公元前3500年至3300年啦，喺匈牙利咧就有啲金屬嘅器物咧，佢上面有車嘅樣式嘅描述。咁即係所以喺時間線。上面同喺美索波大米亞會發現到有車嘅一啲即係考古嘅線索，係唔係爭好遠咁而咧，仲有啲一種嘅考古嘅證據咧，就係、是、雖然未有車嘅實物，但會唔會有車嘅模型咧？咁我哋又見到咧，有啲喺東歐嘅地方咧，即係大概都係公元前3300年左右咧都可以發掘到嗰啲車嘅模型出嚟。可能是玩具嚟嘅，可能是武裝嘅器物嚟嘅。咁我哋實際上都未知佢係啲即係點樣嘅嘢。咁但係即係有轆同埋有個車身喺度咧，可以愛嚟做一個承重嘅工具。咁 再加上剛才小毛去描述的在斯洛文尼亞見到最早的車輪的證據，那這幾樣東西呢再再是顯示到什麼呢，就是大概在公元前3500年這段時間在歐洲大陸不同的地方，現在可能是歐亞大平原剛才他描述的那塊地方上面呢，其實確實是有車的出現，咁而車嘅出現嘅時間咧，同喺近東文明喺兩河流域，佢哋見到嗰啲即係相關嘅證據咧，係差唔多時間。咁即係大概我哋喺而家考古學界咧，都應該認同咧，係喺公元前4000年前係冇車。係咁、所以係公元前4000年之後，大概喺公元前三千七百年咧，係一個技術上面嘅大爆發。咁而喺3700年到公元前3300年之間咧，車係喺歐亞大平原同埋近東嘅地方，包括埋埃及啊，甚至可能影響到印度啦。佢哋都係有一個車輪嘅同埋即係車軸嘅呢個咁嘅技術出現。咁但係個技術嘅發展太快，個爆炸太快，係無法子咧，我哋可以知道邊個係源頭。即係所有地方都可以係源頭。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大概喺公元前4000年。之間咧發生緊啲咩事啊？會唔會啊？即係我哋今日嘅諗法咧，可能小毛自己傾出嚟嘅，呢個唔係考古學界嘅， 係我哋吹出嚟嘅， 嚇就係咩？會唔會有可能咧？係有一個車輪嘅共同發生嘅一個階段， 即係我哋所謂講嘅多元並起啊！即係因為其實頭先阿 Michael 阿嘉齊講咗嗰個去鋪陳咗好重要個起源，同埋頭先上一次咧 Michael 講一樣嘢好重要，就係上古史好多時特別好遠古，我哋好缺乏文字記錄。即係，但係好多學者咧，好中意去揾咧，究竟邊一個係第一個啊？但係其實好難去揾第一個，所以其實應該可能就係頭先嘉齊講，好多地方突然間都出現嗰樣嘢， 就係外星人， 唔係係好多地方都有外星人。 但個多元並起好有趣，你睇啲考古證據咧，點解可以知道咧嗰個車嗰個散落嘅速度？就喺同一時間喺公元前都係3000幾年嘅時候，3000至4000年咧，你會見到喺塞特文、日耳曼文、而家嘅意大利文。希臘文或者而家嘅即係土耳其嘅地方啊，嗰啲文字咧都會有同樣兩個碌一個盒嗰啲嘅古文字出現，咁你就知道咧嗰個散落速度同埋嗰個多元並起嗰個出現。 係啊，你見到就係、是、正話我哋講過好幾個，無論係考古嘅地方啦、考古嘅位置啦，或者正話所見到嘅公元前3500年前後嗰個嘅技術嘅爆發。明顯都會見到當時咧係可以使用到一啲嘅金屬嘅部件去作為一個車輪裏面嗰啲關鍵位置嘅重要性。因為如果係純嘅木嘅結構咧，其實佢轉變咗鑽木取火喎，即係你如果轉得太快，即係根本上就唔成形，同埋唔可以頂好耐。但係懂得可以鑄造一啲關鍵嘅部件，懂得嗰啲部件去抵擋嗰個摩擦力。咁其實就代表住嗰個技術已經去到某一個地步，即係話我哋能夠使用一件嗱，譬如我哋做一把刀鋒咁啊，簡單，我哋磨咗個刀鋒或者鑄咗刀鋒就搞掂。咁佢就係一個單一成型嘅嘢。但係如果係車輪嘅，我見到特點就係我哋可以喺一件物件上面再加另外一個嚟做一個關鍵嘅位置。依啲嘅諗法或者依啲嘅巧思咧，就證明咗有一批可能相對專業嘅工匠喺當時已經係一啲製造者，佢懂得把握啲嘅關鍵技術。而依個關鍵技術嘅人員咧，我唔知啊，我都係推敲或者猜想，可能係喺嗰個流動上面係出現。即係話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傳播到呢種技術俾大家去做使用，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嗰個流動啦、交流啦，其實多多少少一定係有一啲嘅現象喺好上古嘅時候，一啲嘅流動已經 係 出現。 你結構喺文字上都會睇到嘅，其實就係話你兩個碌加個盒。就唔係兩個碌加一條直線，咁即係話咧兩個圓圈上面咧係已經有個平台愛嚟承載。咁呢個咁嘅即係技術上嘅發展，其實都係大家好 common 咁樣，即係所謂嘅多元並起要出現 啦。可能有班雲遊嘅工匠周圍去傳播呢個輪嘅技術啦。咁但係即係可以講一樣嘢咧，就係輪嘅出現咧，好即係除咗我哋先用嗰個旋轉嗰、那個技術嗰個力量之外咧，咁仲有一樣嘅就係我哋點樣個圓形究竟係點樣嘅？即係會唔會有啲之前嘅喺輪子或者車之前嘅交通工具？咁最好可能嘅呢類嘅交通工具就係頭先我提到好似雪橇啊，即係嗰啲即係彎曲嘅 長條 長木嚟到減低摩擦力。咁而呢啲咁嘅工具咧喺兩河流域。咁同埋喺歐洲嘅中部、北部咧都有出現，咁所以即係呢兩個地方都有佢哋嘅技術條件咧，可以去將輪咧 放喺類似嘅工具上面嚟到去承重。咁而呢，即係所以點解呢兩個地方會可能同時或者係好接近嘅時間，佢都出現咗相應嘅技術咧，都係個可能性就因為佢都具備咁嘅條件。咁但喺公元前4000年左右，世界其實發生緊啲咩事呢？我哋其實可能諗輪嘅出現咧，有時少諗嘅就係當時嘅氣候係暖化。當時嘅氣候暖化，咁係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咧，我哋喺氣候史上面叫大西洋期。咁呢個大西洋期咧，就係比而家暖 2.5 攝氏度嚇。咁所以個喺尤其是北歐咧嗰個降雪啊，佢嘅冰點啊咁樣咧，係比而家爭好遠嘅。咁所以就喺一個雪減少嘅情況之下，會唔會嗰啲雪橇可以應用到嘅機會細啲，以至到佢哋要揾一啲取代嘅物品？嚟去譬如輪子嚟到去幫佢哋承重咧，呢、這個機會咧係非常之大，所以令佢哋有動機去發明呢樣嘢。 係啊，仲亦都有講埋咧，就係譬如早期喺蘇美爾嗰啲嘅嘢，都係受力推動啊，亦都可以用係啊，即係、就是、用羊或者用牛咧去拉車，咁、你都會見到嗰個嘅動力，或者你可以純粹 啲動物 嚟俾我哋驅使嗰個重要性。可能咧，我哋人類早期咧就係呢啲眾多嘅突破咧，令我哋揾到整到架車出嚟。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咁啊，咁正係講咗好多車輪啊、車啊，後來成為戰車啊，成為好多唔同嘅文明嘅最高等嘅兵器。咁其實都有啲真實嘅證據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即係呢個戰役係好出名。就譬如話公元前13世紀有一場嘅卡迪石戰役啦，就係由當時嘅西台，即係土耳其當時安特托利亞，即係今日都係叫安特托利亞嘅地方啦，同埋埃及咧嘗試係北上啊，進入兩河嘅時候同呢個其他文明爭逐，咁結果喺敍利亞咧就發生一場西台對埃及嘅大戰。咁喺歷史嘅論述裏面咧，大約咧可以話西台當時有3000架戰車，對呢個埃及有2000架戰車。當時嘅戰車咧，以我哋而家嘅理解咧，主要其實係啲工兵去使用嘅，即係佢哋唔係攞一架車撞埋一齊，而係話車上面可以用嘅弓箭去做發射。咁所以簡單講咧，當時咧亦都以呢種嘅武器或者戰鬥模式咧，作為最強大嘅文明之間戰鬥模式。即係佢兩邊都敢選擇去做作戰同使用。如果你唔用呢條方咧，簡單講喺當時戰場咧，你係冇辦法作戰同冇辦法戰勝。咁你都會見到戰車作為當時嘅主要武器或者主要嘅力量嗰個厲害之處，就會喺度見到。 西台真係客體啦，客體應該係我哋而家公認歷史上比較早用鐵器嘅民族啦。咁我諗就同條軸有關啦。即係如果你講緊戰車嘅時候要高速。咁其實兩個輪之間，我哋要有個車個輪軸啦。個輪軸咧，以前咧最遠古嘅時候，往往係用木做嘅。我哋頭先講斯洛文尼亞嗰條咧，其實都係木嚟嘅，橡木。咁如果喺啲好承載力好重嘅時候，或者好高速嘅時候，好容易斷裂。但用咗金屬嘅話咧，佢就真可以變成一架超級戰車。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轉變。但是在即講這些問題之前呢，其實有少少技術嘢想跟大家講返。之所以 今日加齊好技術控喎。 係呀，都係技術控，不嬲都技術控呀。咁但個問題係咩呢？問題係要咁高速去揸嘅車。點解呢？係咪即係大家唔知原來車可以咁快嘅。或者係可以有咁樣嘅一個衝刺力嘅，咁從來冇呢樣嘢出現過嘅時候，咁點解無端端會即係對速度有咁重要嘅一個要求咧？嗱，即係我哋根據全世界唔同地方嘅考古證據咧，大概咧戰車嘅出現，或者係以速度即係為目標嘅嗰種車嘅出現咧，就喺公元前2100年左右。咁即係全世界唔同地方就開始咧引用呢啲咁嘅車。咁而即係高速嘅車之所以出現咧，好有機會咧，佢唔係為咗戰爭先，咁就可能就係應該係喺而家嘅歐亞太平原上面啦。咁最有可能嘅發明呢啲咁嘅戰車嘅人就係斯基泰人或者係可能被稱為斯基泰人嘅一啲即係當地嘅 草原霸者 民族啦。佢哋喺嗰度咧就要做咩咧？就要鬥快啊！佢哋鬥快，可能同啲喪葬有關啊！啲葬禮嘅時候，可能就係有啲禮儀嘅出現啦。佢哋就要用高速咧嚟到去表示佢哋嘅敬意。咁啊，即係所以可能係即係同賽車有關。咁但係喺呢個賽車嘅問題出現之前咧，即係我再想講一啲技術嘅嘢，就是、個車轆同埋車軸之間嘅關係。咁小毛即係帶咗個問題出嚟，就係、是、嗰個車轆可能就係、是、即係如果同個車軸之間嘅車軸係用金屬嘅話，咁、那個強度就好好多，咁可能就可以。 支持到高速嘅出現。咁但係喺之前仲有好多問題我去諗嘅。嗱，我哋即係講車屋呢個問題，頭先阿卓然帶出嗰個車兵啊、車戰嘅嗰個情況咧，我哋可以見到啲咩咧？就係如果我哋會認同車好大程度上都係草原民族佢哋嘅發明，或者係佢哋好重要嘅技術貢獻。咁調翻轉頭嚟睇，就係我哋見到草原民族佢哋發明嘅車點樣影響到歐亞大陸咧各個文明嘅進展，就係、是、車兵嘅出現咧，可以話就係使到成個軍事嘅樣式，咁啊同埋國家嘅組織咧係會有一啲轉變啊，咁所以都係我哋由車輪可以見到、就係我哋所謂可能內亞史觀啦，就係、是、由呢、這個亞洲嘅中心位置嚇，嗰啲草原嘅地方，佢點樣將佢哋影響力擴散到去嗰啲河谷平原？即係唔係河谷平原影響佢哋，唔係佢哋係最高度嘅文明，而係可能係互動啊！咁呢個互動，即係車輪就可以見到嗰個互動嘅另一個方面咯。好啦，嗱咁結果，但係我講車輪同埋個車族之間嘅關係咧，咁係咩回事咧？其實應該有啲演變嘅。咁頭先小毛俾我哋睇斯洛文尼亞嘅嗰個車輪咧，嗰、那個車谷咧係。正方形四方形，咁啊方形咧仲容易入榫啊。咁、但係即係大家可以諗啦，如果兩個轆都係同個車轆車軸咧係入榫嘅話咧，咁係要兩個轆一齊轉。咁、所以個轉動咧係個車軸嚇。咁、但係我哋仲有另一個選擇嘅，如果技術好啲咧，我哋可以將個車谷咧做成圓形，咁就係直接同個車軸咧亦都係圓形嘅。即係佢產生一個轉動嗰、那個力量。 嗱，依家補一句，如果兩個轆要一齊轉嘅話咧，只要有一粒石仔咧，你成個車就一定會只能夠打側或者斷軸嘅啫。 係啊， 但如果兩個車輪可以唔同速度轉咧，喺崎嶇不平嘅道路咧就好好多。 係啊，尤其是係冇現代嘅我哋咁好即係道路嘅嗰啲咁嘅情況之下，咁嗱，但係即係好多好快咧，其實呢種圓形嘅車谷咧嚇。咁佢就即係開始普及啊，並且嗰個做嘅技術越嚟越高。咁但係喺做嘅時候咧，譬如喺歐洲大陸嘅人咧，佢哋就發現啊，如果係兩個車輪咧，可能個承重啊，或者係可能係可以載運嘅方便咧，就唔係好好。咁所以咧喺車一開始出現嘅時候咧，最主要嘅模式咧都係四個輪嘅。係啊，咁啊，即係喺西方人佢哋叫 wagon 啦，呢個咁嘅方法。咁但係咧，四個轆咧個好處就係、是、個車比較穩定啲，承重可以多啲。咁但係嗰個車軸咧就唔可以太粗。如果車軸太粗咧，就同個輪子嘅摩擦太勁啦。啊，咁就根本個拖曳力咧，個阻力就好大。咁啊就冇咩着數。咁佢哋發現啲咩就係、是、個車軸如果係細啲。個直徑細啲，咁個摩擦就少啲，就可以即係順暢啲。咁但係如果車軸細咧，就造成個問題就承重可能有限，個車即係就唔可以太長啊個車軸本身。咁所以就即係佢哋做咗個平衡，就係一米左右啦。個車軸咧就係最理想嘅。咁有兩個一米嘅車軸，咁然後上面咧嗰個車身啦或者個車廂咧，即係所以都係長方形。啊，咁呢個就係最早咧嗰啲 wagon 嘅狀態。咁但係咧，譬如歐洲人咧，佢哋好早發現咧，如果咁樣去行車咧，可能個速度有限，或者個拖壓力咧、拖曳力咧，可能係比較即係、需要多啲嘅速力啊咁樣，就冇乜好處。咁有咩好處？有啲咩辦法可以即係再減低嗰、那個拖曳嘅阻力咧？就係減少車輪啦。咁所以咧就由四個轆咧，逐漸咧佢哋就改變咗成兩個轆。咁喺即係外文咧就叫做cart，咁就係、是、即係呢個就兩輪車。咁兩輪車當然後尾就會演化成為戰車個模式啦。咁、但係呢兩輪車咧，咁佢喺個發展嘅過程裏面咧，都有一樣嘢咧，即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就係點解佢個阻力少啲咧？但根據一啲現代嘅即係做一啲阻力嘅研究咧，就是、兩輪車比四輪車咧，佢嗰、那個阻力咧係少40%。咁所以即係全世界開始用呢個兩輪車之後咧，就發現嗰個速度就可以高好多啦。咁嗱，仲有少少技術嘢我講埋啦，講埋算。咁就係究竟要有幾多個車源啊？即係嗰啲個車同埋嗰啲增速之間嘅嗰、那個連接嘅。咁係開頭當然係一個車源啦，咁啊比最方便。咁第一個車源意味住啲咩咧？就係、是、你起碼要兩匹馬或者兩匹速。可能兩隻牛啊咁樣嚟到去拖拉，咁但係即係逐漸咧都有一啲唔同嘅做法出現，就係、是、可能有兩條車輪，咁可能一隻增速咧就可以拖拉到。嗱呢啲咁樣嘅技術嘅發展咧， 可能真係都要累積好多年嘅經驗咧，先可以得到咁樣嘅一個結論出嚟。 我做一個補充之後，就交俾阿 Michael 講埋一啲好重要嘅轉折啦。咁就係咩咧？就可能好多普通觀眾都覺得，點解唔就咁騎馬咧就解決所有問題啦？你哋講咁多車輪做乜嘢咧咁樣？但其實咧唔係嘅，因為咧我哋話能夠可以喺馬作為戰爭用途咧，其實係再之後嘅事。因為咧完整嘅馬鞍啊、馬嘅配套啊，能夠喺馬上面施力咧，其實係好困難嘅，同埋好高技術嘅。因為車咧，你只要綁住咗只馬喺一個固定嘅位置，或者受力固定位置咧，佢就只能夠向前行，冇咁易轉向。咁所以話車咧係一個上古時候一個重要嘅戰爭嘅武器，但後來俾純馬嘅技術之後咧，亦都係後來嘅一個歷史嘅轉變。所以咧。大家以為我哋騎馬就得呢件事咧，其實是一件更加近代嘅事。咁啊，繼續 Michael 繼續去。 冇錯，今日譚生，我勁，今日譚生做咗鼓山嘅，不教我哋咧榫接輪胎轮咁樣。我哋咧教我哋點樣啊？ 頭先講鼓山，我又諗緊呢個鼓山。 古語有云啊，榫接能輪胎轮咁啊，頭先我哋講咗由盛載運輸嘅四轆車咧，點樣可以變成戰車？其實你要減磅減好多。頭先啊，譚生講咗好多話俾我哋聽，點樣去減磅減轆嘅。仲有一樣嘢好關鍵嘅。就是、個轆本身唔可以好似斯洛文尼亞個轆一個餅，個餅本身好重嘅，因為好多物料。但係當你發明胎輪咧，就唔同啦。咁我哋叫輻輪，輻係輻射個輻啦。當我哋咧有工藝可以發明咧個轆中間挑通，而用嗰啲棍咧輻射出去咧，咁啊減好多物料。咁啊個轆又可以薄啲，又可以快啲，再加埋得兩個輪咧，咁件事咧就變成戰車。我哋而家見到最新近嘅二三十年前喺俄羅斯北部啦，一個地方叫做車賓雅克斯咁上下啦嚇，字幕補翻嚇，一定錯嘅。 呢 係啊，呢一個係一個圍城嚟嘅，入邊發覺好多有車馬坑入邊咧。發現好多呢啲戰車同埋好多武器，就可以足以證明喺公元前差唔多係2000年咧，大家已經大量使用呢啲輻輪兩輪嘅輕身馬戰車咧去打仗嘅。咁呢啲打仗嘅車一路演變到，當然啦，後來有希臘帝國啊、羅馬帝國啊，究竟個樣係點咧？我哋而家可以睇睇一幅圖，就知道係幾輕身啊！呢個嚟自大英博物館嘅一個展品，就係公元一至二世紀羅馬帝國嘅時候咧，一個輕身嘅二輪嘅馬戰車。不過記住，佢唔見咗只馬嘅啊！嗰度有講唔見咗只馬嘅，而家大英博物館個網站嗰度講。咁咧，而家得翻一隻馬，咁咧見到咧兩輪有胎輪嘅。咁中間可以騎到一個人嘅，咁咧就可以好輕快，又可以好有扭力同埋操控去戰爭。 應該可以騎到兩個人添，一個咧就可以做駕駛， 冇錯； 一個咧就可以做射箭， 係啦。 咁另外都有啲，其實依架車都開始跑得幾快咁啊， 冇錯，呢架車跑得快嘅。咁啊，跑得快咧，羅馬帝國好犀利啦，除咗打仗打得叻之外咧，佢哋炫耀國力都好叻嘅。咁有幅圖咧，我真係好懷念啊！幾年前去西班牙嗰度影咧，就喺加泰羅尼亞地區入邊有叫做塔拉戈納嘅一個城市入面咧，有一個公元一至二世紀留低嘅羅馬遺跡，好犀利。呢、這個就係賽馬場同埋賽馬車場。咁呢個場有幾大呢？其實呢個場咧可以話，如果我肉眼睇咧，肯定大過沙田馬場。咁但係佢冇起曬出嚟嘅，因為佢一個城市嘅底。咁你知道啦，保育第一條件就係原址保育，盡量鉛得少就鉛得少啦。咁所以呢一個場可以見到咧，當時嗰個戰馬戰車嗰個盛行。 係啦，我哋正話見到幅圖咧就好幫到手。點解咧？因為其實代表緊當時兩輪馬車點解有一個咁大嘅優勢嗱。其實正話嗰個圖你都見到啊，成日嗰個人如果騎喺上隻馬度咧，就係完美嘅騎兵嚟。即係話簡單講就係盡量令到架車越嚟越細越好。咁越嚟越細咧就可以越嚟越高速，同埋咩咧？兩個輪咧就可以方便轉向。咁我哋而家好多嘅復刻話點樣去當時嘅作戰嘅情況就係咩咧？一個人就負責去做一個騎即係騎住架車嘅就即係 driver 嘅駕駛 控制、啊。 另外嗰個嘅攻手咧就係、是、喺周邊咧可以有四個嘅箭袋喺四個唔同嘅方向前後都可以發射咁所以咧佢哋兩個亦都會。攻守挪移嘅轉位，同一時間一個好好嘅配合，就令到嗰個戰車咧可以喺360度嘅大草原作戰咧都能夠發揮佢嘅實力。咁淨係依一點你就知道當時嘅戰車非常之唔簡單。下一節繼續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我哋討論歷史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有兩個重要嘅點啊。一個咧就係時間嘅問題，一個就係距離嘅問題。我哋話時間嘅節省同埋距離嘅縮減嘅能力咧，好多時係人類文明進步發展嘅一個指標嚟。 快快快嘛，係啊。咁嗱，但係頭先我哋提到咧馬匹啦，提到咧馬匹嘅騎乘啦，仲有車啦，呢幾樣嘢咧，其實同我哋之前阿 Michael 都提嗰個地方嘅車利亞賓斯克啊，咁佢即係嗰個地方裏邊咧，嗰啲叫做Shinta Shita。啊！呢個地方嘅人咧係非常之有關係，咁因為大概公元前3700年左右啦，馬匹嘅進化啦，咁同埋戰車嘅使用啦，嗱佢哋用戰車咧唔單止佢哋唔係用戰車，即係好多車喺嗰度出現啦，啊咁以至到後嚟嗰啲戰車大量嘅應用啦，咁同呢個地區咧都好有關係，咁但係咧嗰個地方嘅人咧，佢哋嘅戰車同我哋去理解可能車上邊係用弓箭咁樣咧有啲唔同，啊因為喺草原裏邊咧，佢哋較常用嘅武器咧係標槍，啊咁用標槍嚟到去對付佢嘅敵人。咁我主要想講呢個地方咧，除咗係佢哋同馬匹嘅馴化騎乘同埋戰車嘅使用好有關係之外咧，就係呢個地方咧，我哋喺考古出土嘅時候咧，發現佢嘅特點就係一個城防嘅設施嚟，係一個要塞嚟。咁即所以咧，我哋見到啲咩咧？就係呢個要塞嘅出現啊，或者城防嘅建築形式嘅出現，係唔係愛嚟阻擋步兵？佢可能係愛嚟阻擋騎兵或者係車兵。咁而呢個咁嘅模式嘅出現咧，可能對全世界嗰個城市嘅發展啊，特別係城防嘅發展咧，好有關係。即有唔少嘅説法就講到，可能喺春秋時候中國地方咧出現嘅唔同嘅城池咧。係我哋做咩嘅？其實可能係我哋抵擋車兵，咁所以即係車輪呢樣嘢嘅即係對全世界格局嘅影響咧，就可以可見一斑。咁但係除此以外咧，其實對於歐洲嚟講咧，唔少考古學家嘅總結咧，就係講到車輪嘅出現咧，對於成個歐洲嘅文明啊，咁啊同埋歐亞大陸好多地方嘅即係發展咧，係好有好大嘅衝擊。咁第一個衝擊就係對於農耕嘅百姓嚟講啦，嗰啲歐洲人嚟講咧，佢哋就唔需要咧，好似喺有車輪之前咧，聚集一個好大嘅聚落嚟居住啊。咁點解咧？就因為每個家庭咧，佢哋都可以有一架車，將佢哋嘅糧食啊，將佢哋嘅物資啊，或者係將佢哋可能係譬如肥料啊等等咧，就擺喺個車上邊咧，去運到佢哋嘅耕地上邊啊。咁所以佢哋就唔需要去集中一個地方，利用大量嘅人力咧。一起去做一啲公共嘅工作，咁所以就可能係嗰個小農嘅格局啊，即係如果歐洲人有個小農嘅格局，咁分分鐘就因為車嘅出現咧，就導致到佢哋就唔再有呢個咁嘅大嘅群體。咁呢個點證據係咩咧？就係大概公元前3700年，如果車係開始出現嘅話咧，就係歐洲呢啲咁嘅大嘅群體聚落嘅模式咧開始解體。啊！呢個係第一個影響，第二個影響就係對於草原民族，佢哋係去即係放牧嘅，個影響係咩咧？就係以往咧喺即係中亞一帶去放牧咧，就需要聚集喺河谷嘅地方嗰度生活，哪怕佢哋係遊牧民族啦。佢哋係牧民啦，咁點解？因為個水源啊、糧食啊嗰啲都要集中埋一齊。咁但係有車之後咧，咁嗰啲牧民咧，佢哋可以喺車上面帶住佢帳目、糧食同埋水咧，去到唔同嘅地方，係揾水草嚟到去放牧佢哋嘅。生速 啦，就係講到嘉齊講到嗰個對於中央歐亞大陸嗰個影響啦。我哋話車輪咧，成個嘅力量咧，其他一個好體現咧，就係後來啲譬如公元前三世紀嘅亞歷山大征服。咁亞歷山大征服，你會見到其實個主力嘅其中一個部分咧，就係嗰啲嘅戰車。嗰啲戰車將即係基本上係橫掃整個中央歐亞嘅一個唔同嘅地方。去到譬如之後，譬如我哋之前一兩年係香港歷史博物館咧，曾經有一個同阿富汗博物館合作嘅展覽裏邊咧，嗰多個女性嘅裝飾品裏邊咧，都係亞歷山大喺戰車上。嘅英姿嚟嘅，即系你简单讲多时，啲女人觉得哇，嗰啲嘅装饰品好靓啊，哇，嗰啲嘅战车好英伟啊， 咁又见好型啊， 系啦，咁但系都隔咗一段长时间啦。当然，因为嗰个前系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嘅一个位置嚟，咁但系你可以见到就系对于整个中央欧亚大陆，甚至乎去到今日阿富汗，其实同中国嘅距离都好接近嘅地方咧，其实嗰个战车嘅力量同埋嘅影响力咧，已经系存在。咁同样咧，正话我哋都讲到咧，啲先秦嘅文字里边都好多个车字嘅。咁我对即系甲骨文今日嘅理解咧，车字嘅特点系咩咧？佢嗰个当时喺先秦嘅甲骨文同金文里面嘅异体有好多，即系我觉得车字咧系有一大量唔同嘅异体嘅。咁我嘅猜想咧，或者我哋譬如佢讨论当好多个异体嘅话咧，就即系话嗰个字好可能佢系一个当时第一就系好多唔同嘅人系唔识写嗰个字，即系可能佢一个好新嘅字，即系先有唔同嘅异体。如果嗰个字系好 用咗好耐長期使用咧，異體嘅數量相對可能會少啲。第二就係話，六國當時咧唔同嘅算體都有依啲嘅字係出現咗，咁所以你會見到當時咧，大家都會覺得嗰個字好重要，可能係新好重要嘅字，突然間爆發出嚟，有一個咁樣嘅面貌。咁而我哋話喺春秋戰國嘅時候，尤其春秋咧，當時後來我哋今日咧揾到新鄭，即係當時嘅鄭國嘅一啲嘅墓，你會見到咧，當時已經有一個非常之強勢或者強力嘅戰車咧，係當時出現。咁你亦都見到好多嘅先秦嘅文獻，譬如孟子討論嘅時候都有講千乘之國，萬乘之國， 無端端係啊，要講 代表就係咩咧？就係話當時都係作為戰爭力量嘅標誌。咁你會見到喺中國嘅土地裏邊咧，其實戰車咧亦都係好重要。 冇錯，因為我今日都係主要係講歐亞大草原文化同埋佢科技對於周邊嘅影響啦。咁啊西啊，當然去到西歐，去到日耳曼啊、塞特啊，南去到西台啊、希臘啊，甚至乎都會影響兩河嘅文化。咁啊東至頭先我哋講大平原可以去到新疆、蒙古。咁啊當然啦，即係同中國一定會有交流。我哋最早今日喺考古發現咧，中國有車嘅實物器物出土咧，就應該就喺河南安陽嘅殷墟，就應該喺入邊嘅大量嘅車馬坑入邊咧，係見到有兩頭馬車。兩頭兩輪複輪嘅馬車嘅器物出土，咁你見到當時咧，其實殷商嘅時候都已經有馬車啦。咁另一樣嘢就係大家都見到有一啲即係文字記載，都話其實即係西周係透過4000車即係馬車啦，嚟到去即係主要係滅咗商朝啦。咁你知道咧，其實咧車嗰個力量咧喺戰爭發揮嘅威力咧，其實當時喺中國咧係同樣出現，但係咧有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喺商朝嘅時候咧，殷墟其實如果冇記錯啊，主要都係見到兩頭馬車 啊。係啊。 咁但係其實喺周嘅時候咧，其實四頭馬車咧同埋四頭馬車嘅兵陣咧已經係發展得好成熟。 嗯。 所以而家成日都講咩叫驷馬難追， 是啊、 就係你四頭馬車咁快都追我唔到嘛，所以先話驷馬難追。咁所以而家你見到咧，當時喺商周一路去到春秋戰國，直至到頭先卓然之前講啦，即係騎馬用馬係成熟之前咧，其實戰車咧喺中國嘅政治史、軍事史咧都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地位。 Michael 講得好好一樣嘢，同埋我哋可以即刻有個聯想啦，即係我哋今集咧，例如一開始已經講咗啦，由於好多嘢都缺乏好確實嘅文字記錄，我哋係要多啲嘅想像同埋問多啲問題。無論係周人係起於呢個岐山，又征服東方嘅商族，定因為後來秦朝統一天下，都係由西向東咁樣統一整個中國，整個中國呢件事入邊，好似隱隱然見到戰車作為一個重要嘅軍事力量，由西向東嘅嗰種流波。 嗯， 即係嗱，我哋講咗成集歐洲車嘛，因為頭先Michael開始講中國車啦，因為費事俾人話你刻意唔講中國車啊， 唔會，好勁 嘅。中國車特別嘅地方就係咧，我哋而家有一種睇法就係、是。安陽入面見到嘅嗰啲兩頭嘅馬車，嗰啲戰車係好成熟嘅技巧嚟、 嗯。 而呢種咁嘅技巧嘅發展面貌咧，好似係缺乏咗一種咧喺歐洲或者喺呢一個中亞見到由四輪過渡去兩輪嘅部分。卓然之前都提過，嗰啲文獻入面係突然間嘣一聲，個個都喺度講緊嗰啲車，但嗰啲車邊度嚟㗎？即係呢一個係其實係一個幾值得去考慮嘅，就係、是、中國好似喺由四輪去發展去兩輪嘅過渡嘅嗰個完整嘅面貌係見唔到㗎。我哋一出現就已經係出現最成熟嘅呢一個好似歐洲車咁樣嘅境界，咁、所以某程度上，我諗頭先阿卓然提到亞歷山大東征，其實佢嗰個影響係相當之大，唔係淨係話純粹係一個西亞咁簡單，佢可以對成個遠東嘅格局都有大影響。 喺呢個其實中國歷史裏面自己我哋都有啲討論，譬如話你開始發現到其實當時鐵器嘅生產嘅力量，譬如匈奴嘅力量， 匈奴嘅力量 非常強大， 係啊， 直接令到其實漢朝早期嘅技術上根本上追不上嗰部分，即係無論騎馬又好，鐵器又好。都搞唔掂，所以明顯你會見到啲重要金屬部件嘅時候，西方嘅力量或者草原嘅力量係有一個當時一個相對嘅優勢喺度，咁你呢度都見得到。咁另外就係我哋話咧，正嗰啲嘅東方中國形式嘅車裏面，其中嘅特點就係佢係四隻馬啦，四馬並驅，同埋佢嘅好處就係佢可以騎到一個人。咁所以咧，佢會喺大型嘅平原嘅戰陣裏面咧，佢會多咗一個作為防守性嘅揸住，譬如當時正話九哥裏面嘅吳哥啦，或者呢個長嘅兵器。咁我哋後來發現咧，如果喺高速嘅馬車度用長兵器，基本上你只能够可以刺突嘅啫，你唔可以横扫，因为如果你架车30几公里，你横扫你嘅手又断或者条棍会断。 所以你就會變咗一啲咁樣嘅戰鬥嘅模式就會出咗嚟，咁就係弓箭啦、刺突啦，加埋騎師三個人嘅組合，咁呢個組合咧，明顯就係一個更加大規模戰爭嘅組合啦。 冇錯，咁同埋即係同即係歐洲車都有個即係改良或者發展嘅。頭先你見到個羅馬一兩世紀嘅車，那個座位比較窄嘅，最多一至兩個人。咁但係你知道車同軌，其實就話講緊車輪嘅闊度係差唔多係六尺，差唔多有兩米，所以明顯咧就唔係淨係俾一個人或者甚至乎可能兩三個人都可以坐。 中國車咧嗰、那個成熟嘅形態咧，其實可能就係使到我哋嗰啲即係古人嘅車兵嗰、那個軍事上面嘅編制啊，或者係佢嗰個應用咧，係可以比較穩定啲。咁點解穩定啲？大家諗下，如果喺個車上面係坐兩個人嘅，那個車軸嘅闊度就可能唔需要咁大。但係頭先 Michael 提到，我哋有三個人嘅喺古代中國嘅車兵，係有個騎手或者係駕手啦，咁然後有個車左、車右，車左負責射箭，車右負責攞長兵器嘅，咁啊係咁樣嘅編制。咁但係要咁長嘅車軸，意味住啲咩呢？就要個車嗰、那個車輪同埋車軸咧都要好堅固，先至可以喺平原裏面突馳。並且佢哋唔係突馳咁簡單，佢哋會撞噶嘛。係咪車速局係短兵接啊？會撞嘅咁樣，即係都係一個好成熟嘅即係車嘅一個形制咯。咁但係即係講到呢度咧，我哋就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個問題，即係究竟車係咪自古以嚟就已經喺中國有嘛？即係可能就係已經係一個比較成熟嘅一個形態，先至進入中國。咁但係喺中國犀利嘅地方係咩呢？就喺應用上面啊！即係好頭先阿卓然喺我哋休息嘅時間都講到，中國人真係好能打啊！咁就係用到呢咁嘅新嘅技術咧，應用喺軍事上面。咁啊，即係三個人喺個車度，即係發揮佢嗰個戰鬥力。咁呢個比起全世界其他即係地方利用戰車嚟到去作戰咧，都可以話係成熟好多。 唔單止係應用喺一個實用嘅一個層面啊，可能仲應用喺一個文化嘅層面啊。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咧有一個人咧係好叻嘅，就係踩住個輪噶嘛。嗰人就叫哪吒啦，係 咪？哦，踩烏拉好叻 啊！踩烏拉係嘛？睇睇睇個哪吒圖啊，快速地展示一下 ，thank you， 係啦。嗱，呢個就係一個哪吒啦，我哋想像出嚟一個人物，係咪一個神話嘅人物？喺一個《封神演義》入邊好重要嘅一個角色，踩住一個風火輪，兩一對輪啦嚇，左邊噴風就右邊噴火。咁其實佢目的係跨時咩咧？就係佢係能夠應用到實用地掌握到速度，而所以佢就變成一個好好打、佢戰鬥力好高嘅人物， 係咪？係啊，所以如果我當時嘅中國嘅人普通嘅步兵咧，見到架咁樣嘅四輪馬車喺我面前衝過咧，我諗我都會感受到一種世界末日嘅。尤其係呢個並排嘅二十架、三十架、五十架嘅戰陣衝埋嚟嘅時候咧，你唔好話哪吒怕唔怕海龍王啦，見到個咁嘅馬車咧，我就會投降啦，係咪？咁投降完之後咧，大一統又會出現啦。咁啊，下一集咧，交通史未完嘅。Thank you.